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闻声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笠，露毛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你深深的分外围绕，演绎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带着一个的味道。 所见真的不多， 人不多，人不多。 听我讲，这里便是有太多太多。 不多，人不多。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人不多，人不多。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本期嘉宾祝红，2013年考取了英国皇家舞蹈学院，2016年以05身份在 The Moor 代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在英国女皇90岁生日庆典上献舞，2017年以论文答辩优秀毕业，并且成为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官方注册教师。他于2015年在伦敦成立了 Rainbow 芭蕾工作室，致力于芭蕾在伦敦华人的推广，同时兼任国内天鹅湖畔少儿芭蕾舞蹈艺术中心的教学总监。潇潇，芭蕾舞爱好者，跟随朱红学习成人芭蕾，在舞蹈当中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并且拥有了满满的收获。 Lindsay 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 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舞蹈的圣殿，贝克汉姆的女儿小七等都在这里的辅导班学习芭蕾舞。一位中国姑娘朱红经过努力成为多年来仅有的中国学生。那么考入这所学校难吗？如何才可以考入这所世界顶级的舞蹈学院呢？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本中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古国日不落，我是你老朋友 Lindsay。 那今天呢，哎，两位美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她们呢可以说就像精灵或者是天使一样，因为她们非常擅长芭蕾舞。那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芭蕾舞老师 Rainbow。 大家好，我是成员潇潇。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那 Rainbow 呢是在英国毕业于英国皇家舞蹈学院，非常非常的厉害。那现在呢是一名专业的芭蕾舞的老师。那潇潇呢就是和这个 Rainbow 呢一起来学习芭蕾舞。那我想问一下，就是Rainbow 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皇家舞蹈学院，哇，就是肃然起敬哈，觉得能考到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特别特别难。那我想问一下，当时你考进来的时候难吗？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呢每年差不多会有3次到4次的甄选，然后之前可能会有上百个人报名，然后到甄选这个环节时候可能会已经缩小到可能百人这样子，然后再通过甄选，然后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考生应该是来自于全球吧？ 是来自于全球，对，全世界。 那是全球最顶尖的舞者，我觉得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应该算是全球舞者心目当中的神圣的殿堂，对不对？ 这么说吧，其实大家上有其实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是培训专业的舞蹈老师，就是培训这些舞蹈老师怎么去训练专业的学生，或者是非专业的作为爱好的学生，就是培养老师。对，当然也是需要是有非常强的芭蕾的背景这样子。 据说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只有一个专业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皇家舞蹈学院它 onsite 就是在学校里全职的专业是只有一个，然后是3年的。 哇，和我们学媒体的好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你还记得你当时来考试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特别的过程吗？ 我们的印象还蛮深的。其实我们的考试甄选吧，应该是算一整天，我记得是早上可能是10点钟开始的。我们的课程包括芭蕾专业课、现代舞课，这些都是跳的，然后包括写作，是现场的写作。 英文写作吗？ 对对，英文写作。 要写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是当时是给我一个 topic， 然后让我去进行写作。因为我们的专业是要教小朋友，所以我们要有比较算也具备有一定能力的写作跟沟通能力。然后另外就是面试就是考验你现场的反应啊、思辨这样子。还包括编舞，现场的即兴的编舞和现场的教课，就是现场会安排一些你从来没有认识的学生，然后年龄、职业你都是不知道的，然后去现场自己编课、教课这样。 你觉得当时考试的时候、甄选的时候压力大吗？ 之前可能是有点压力的，但是在当天还是比较兴奋的。就真的是很 enjoy 这个过程，因为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去传递给别人，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像这个英国皇家舞蹈学院中国人多吗？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对，就我一个。 这么多些年来，有多少个中国人呢？ 反正据我所知，当我入校的那一年之前的3届，然后到我毕业的时候之后都是没有的。 哇， 就是有华人，比方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新加坡的华人，但是中国人没有。 哇，在那边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纯西式的一个环境了。那么像你在那边是学习了多久呢？ 一共3年，全职3年。 三年。那3年的话，你们会，因为我很好奇，就舞蹈学院的话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每天就是朝九晚五，就是比朝九晚五可能更夸张一点，应该是朝八晚六。就一直是在学校，中午是1个小时的午休最多，因为有的时候老师可能会想要拖堂，这样就是差不多就这么长的训练时间。 一直是要跳舞吗？ 跳舞是占比较大的部分，其他还要学一些理论方面的课程，比方说像医学生会学的课程，比方肌肉、骨骼，然后生理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教育方面的理论。教育方面理论就是包括小朋友要怎么教，小朋友是有不同的学习模式，他们怎么样接受 学习的信号这样子。所以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我觉得全方位非常立体系统的，然后从这个从生理到心理还有这个专业技能方面，然后来培训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舞蹈老师哈。那现在我也知道已经毕业了，所以现在在教授对在教授课程。那像身边的潇潇，也就是你的学生，我也很想问一下潇潇当时是怎么样认识 Rainbow 的呢，然后能够向他来学习芭蕾舞呢？ 是最早我是有一天晚上我是看那个 Paul Apple 那个网站，然后就看到他发了这么一则信息，然后呢当时是其实当时是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冲动，当时就是加了他的那个微信的群，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直就是很忙，就是一直就没有时间去，然后呢一直到半年之后，也就是去年的九月份，他刚开了一个零基础班的一个课程，然后我想说啊，零基础那正好就是这个很合适，正好那段时间也比较闲，然后就报名就去学习了。 哎，其实说到学习芭蕾哈，我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在我的印象当中，觉得芭蕾应该是像童子功，很从小来学习哈。那 确实是需要的。 那你的开设的这个零基础班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首先我们先要区分一个概念，就是芭蕾的专业芭蕾跟现在就是潇潇所学的成人芭蕾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芭蕾，比如说你要成为一名职业的舞者或者舞蹈老师或者是舞蹈相关的事业的话，那确实是需要从小开始进行专业的训练的。这个在哪个国家都一样，但是现在就是随着大家的生活物质的提高，大家开始注重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有成人芭蕾的出现，在日本啊、英国包括美国都会非常的普及。但是中国现在也还蛮多成人芭蕾的。所以在我二年级的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冲动，就因为我想让更多的在英国的华人接触到芭蕾，接触到最专业的芭蕾，于是我就是开设了这个班。 那我想问一下，学习这个成人芭蕾的课程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也会要求他们压腿啊，然后做基本功之类的吗？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自己健下身，然后拉伸一下筋骨，就觉得不行，已经是老胳膊老腿了，你让我再去做那些高难度或者基础的一些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哇，做不了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对于成人学芭蕾来说，首先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大家压腿，对吧？ 对， 没有让大家上过足尖，就是立半立，就是芭蕾中的 full point， 对， 从来没有 的，不用做是吗？ 不用，就是因为芭蕾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训练体系，它是需要训练一些我们平常用不到的肌肉，比方说大腿的内侧肌，然后也是女生中最比较容易长肉肉的地方，是训练这些平时我们用不到的肌肉，因为芭蕾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力方式，然后让我们的肌肉线条变得非常的修长。 那我明白了，就成人芭蕾它并不是要求你比如说会垫着脚尖做那些非常高难动作，而是比如说从塑形塑身的角度来进行锻炼是吗？ 对，但是说到底它也是芭蕾，就是我比较不大赞成的现在外面说法，比方说是形体芭蕾，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芭蕾就是芭蕾，虽然是零基础，虽然是成人，但是我们教的也是最正规的芭蕾，比方说芭蕾中的蹲擦地这些非常基础的芭蕾训练，而不是说打着芭蕾的旗号做一些跳操。 对，哎，其实说这么多我真的越来越好奇，我觉得哎可惜我们是个广播节目，如果是一个视频类节目的话，我想肯定很多朋友会非常好奇想看一段这个上课的这个视频是什么样的哈。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上课的环境啊，上课的内容啊，会学些什么吗？ 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 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Lindsay 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 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成人芭蕾舞课不需要压腿，不需要垫脚尖，人人都可以学习芭蕾，只要你热爱。这和我们印象当中的芭蕾有很大的不一样，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成人芭蕾舞的课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是我们成人芭蕾班， 对对对， 我们的课程是一个小时，然后一开始会带着大家做热身，热身的种类很多。小小应该有点感觉，对，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上正规的芭蕾课了。芭蕾课呢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分为把杆跟中间的部分，然后把杆的部分呢就像芭蕾常规的芭蕾一样，包括蹲，包括擦地的练习，其实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了，还有 Batman Glissé、 Batman Fondue， 还有切踢腿的 Batman Grand Batman， 这是法语啊。 应该是说用中文发音的啊，不对 ，sorry， 是用英文说的法语单词，因为皇家舞蹈学院它把一系列的法语术语规范化了，然后作为这些英文的单词，但是这些是全世界通用的，在英国、美国、法国，法国除外，法国会用法语， 还是法语， 对，然后用在英语国家，澳大利亚他们用的是这一套语系，但是可惜的是中文没有对应的词呢， 对对对， 因为。哎，这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中国是，中国的芭蕾是起源于俄罗斯学派， 对对对， 然后会用，俄罗斯学派呢是用当时法语的发音，用俄罗斯发音读出来，然后用俄罗斯的发音再传递到中国，就会用中文去读俄罗斯人读法语的单词，所以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发音。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国内接受俄罗斯学派的。 那很有意思。 对， 那一会儿我们说完这个成人芭蕾，我们再问一下这一块内容哈。那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潇潇，像你学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呢？ 一年了。 哇，坚持下来，是每周都会去吗？ 对，就每周三这样。就一开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坚持下来，但是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一开始来学这个，我不是因为说我对芭蕾是有多喜欢，我当时其实也就是抱着去试试的态度，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其实整个的这个生活圈子比较小，可能想说去交一些朋友，结果慢慢就是等你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做这个动作比以前就是做得更好看了，然后就是好像也稍微有点有模有样了，然后你就会慢慢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做得更好。对， 是你练了之后你觉得对你自身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好像走路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以前也不驼背，但是感觉就是肩膀这块会比以前更挺一点， 整个人更加挺拔了，更加有气质了。 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你们这个，现在有多少学生来向你学习这个舞蹈呢？ 我的这个是说我这个班吗？ 不单单这个班，就所有吧。你教授这么多班的话呢？ 因为我有在，就是在伦敦我自己开的这个工作室的话呢，差不多有，班16个人，差不多50个人左右。对，因为包括有 drop in 的学生，但是不一样的班级，每个班就可能每个班是不超过16个学生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还有教其他小朋友在其他dance school， 比方说英国国家芭蕾舞学校教小朋友这样子。 那你觉得教小朋友和教成人，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尤其教，比如说 international Toronto 的那些学生和这个中国人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因为现在我是每周六在就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学校教课，是教小朋友，Junior School。然后他们的话，因为小朋友肯定比成人就是在身体上首先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骨骼发育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注重基础。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将来可能是会走向专业的路的，所以就是我们会用中国的观点应该是说因材施教吧，就是会针对不一样的小朋友对他们有不一样的要求。然后但是对于成人来说的话，我们就更注重成人在教课在学习当中的体验，让他们去 enjoy 芭蕾这个过程，让他们有的时候还会跳一些小舞蹈，对吧？上次跳了Spanish 对， 因为我们上周之前带大家一起去看了芭蕾舞剧《堂吉诃德》，所以我们在课堂中就跳了一小段西班牙风格的小舞蹈，非常短 非常棒哎。那就是你培养的小朋友的话，是不是也会因为他们这么小就来学习，家里人也是希望他们一方面能够形体非常好，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走专业的道路呢，所以你可能是对他们会更加严格一些呢？ 有的时候会的，但是小朋友也没那么听话，但是对，但是我所教的那个学校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他的 waiting list 有些学生要排，甚至排队排两年， 排两年才能到那个学校来学习芭蕾舞。 对，包括大卫贝克汉姆的他的女儿，还有那个 Robin Williams 的宝宝都在那边， 都在那边学习。 对，英国国家芭蕾舞学校。 哇，那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去学那个的话，是要入学要考试吗？还是报名就能来？ 不用考试，不用考试，但是就是需要排队，要提前报名。 那岂不是还没生孩子之前先报上？生了孩子也许就能读上。那像这种学习的话，我会觉得哎蛮有意思。你刚刚说到小朋友不是那么听话，但小朋友学习芭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要让他们压腿，然后他们会调皮呀，或者怎么样啊，做一些高难度动作也许就做不了就不做了呢？ 这个也是说到我刚才之前提到的问题。英国的学派在教芭蕾的最开始其实是没有压腿这个概念的。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在看芭蕾舞剧的时候，在舞台上看芭蕾舞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看到演员直接把腿搬起来就是这样？其实是没有的，这只在中国舞当中才会出现。所以其实芭蕾中的压腿柔韧性是在接触芭蕾的训练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它的舞蹈的技巧，它的柔韧性限制了他的这些技巧，才会有压腿这些概念。对于特别特别小朋友来说，他其实天生就是软的，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不需要压的。我们更多需要训练的是他肌肉的素质，芭蕾中肌肉的力量远远比芭蕾中的柔韧性来的重要。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人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其实在我学习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很蛮难的，就有的时候你看感觉，你看就是那些专业演员做某个动作，你就会觉得哇，他们做好美，然后又觉得哎，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当你真的做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挺难的。 可能这多年的这个功力积累啊，所以表现出来的气场和状态也会不一样。那刚才又说到，比如说现在有成人班，那是不是还有老年人班的芭蕾课程呢？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阳光，你为我敞开的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姓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在英国还有老年芭蕾，60-70岁的老年人也积极学习芭蕾。老年芭蕾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学习芭蕾舞会消耗很多体能吗？对于减肥有功效吗？俄罗斯、中国、法国与英国的芭蕾舞分别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有什么讲究与差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是这样子的，我在学习的第二年的时候呢，然后在我们学校有教过，我们学校有一个班叫 Silver Swan， 比较有特色的，是年纪大的老婆婆然后才能来上课的一个班级。 哦，要多大年纪呢？ 我没有好意思问过他们的年龄，但是 就银发的 都是银发苍苍的老婆婆们。但是他们学习芭蕾态度非常认真，认真到出乎意料。他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都会就是力求他们能做到的完美，而且会不停地向我提问。 哇，那我觉得是蛮有意思。那像比如说老年人学习芭蕾，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什么样的好处或者益处呢？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吧，他们肯定会比同年人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一些。然后他们也确实 enjoy 这个过程，听着音乐，然后慢慢的动自己的手或者腿。当然对老年人，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激烈的跳，就像我跟潇潇上课平时会有一些跳的过程。然后老年人可能就没有了，就是一些比较柔和的动作。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芭蕾的话会对体力各方面会有要求吗？那学习芭蕾可能很多女孩子特别关心问题，比如说来上这芭蕾课对于减肥有功效吗？ 因为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运动嘛，就是可能会去健身房什么的，然后我感觉就尤其是在跳的过程中，其实你需要就是如果说你经常运动的话，那你的体力可能会比你平时不运动的人就是要好一些。但是因为就班上也有其他同学就是可能不运动就会喘的会比较厉害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 那你觉得减肥呢？ 减肥倒还好，应该会有提臀的功效。 哎，说的好像是的， 因为他站的时候就是你要那个就是臀 肌肉 要使劲， 对 对，夹紧夹紧再夹紧，所以说就觉得应该会有提臀的功效。 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直接说减肥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因为芭蕾它是会把肌肉的线条拉长，尤其是刚才我说到的是大腿的内侧肌肉，还有手臂的大手臂的下面，这都是女生中比较容易长肉肉的地方。然后芭蕾中就会练习到这些地方，那这些本来的是软的肥肉，然后变成了就是也有线条的肌肉的话，就不会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松。对 对。哎，那我还想问一下温宝涵，像比如说你给大家上这个成人芭蕾舞，会不会也给他们传授一些芭蕾舞方面的知识？刚才你也说带领他们去看这个芭蕾舞剧《堂吉诃德》，是也是时不时的经常组织大家去看一些好的剧目呢？ 对，因为我们还挺幸运的，因为伦敦有非常多的芭蕾舞剧可以看，然后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不定期的组织大家一起去看芭蕾舞剧，然后同时上课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讲这些芭蕾舞的知识，有一些芭蕾中的规矩啊，因为比方说我们下课之前会向老师行礼，然后比方说演员在从左边和右边到中间交叉的时候，或是 stage left always goes in front，然后就是左边的演员会在右边的人之前这样。对，就是一些芭蕾舞的知识，包括我们上课用的音乐呢也会是用芭蕾舞剧的音乐。 对，那像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说比如中国的芭蕾舞体系是源自于俄罗斯， 对， 那么现在呢你在英国学习芭蕾舞的话呢是源自于法国。 是起源于法国，但是 所有都是起源于法国。 一开始对，因为是法国的国王他特别爱芭蕾，然后他就自己成立了一个法国皇家芭蕾舞学校，然后他还定义了芭蕾中的脚位和手位。但是英国就是改编了一些东西，成立了自己独立的一派，是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流派。 那像比如说你现在既在英国学习过，以前在国内学习，那你觉得两个国家的芭蕾舞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压腿方面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从小就是被压出来的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又觉得舞蹈一定要压腿 对，然后因为我从小，我记得刚刚开始学舞蹈的时候在上海，然后我去了一个舞蹈学校，然后老师让我躺在地上，然后一只腿在地上，另外一只腿就抬起九十度来，然后直接在我还没有喊出声音的时候已经把我的腿搬到我的头上了，就瞬间就眼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 天哪，好恐怖。 但是好处是就是软开一下就有了，但是小朋友的时候肯定比成人就更软一些。对，这是需要的。然后在动作方面的一些术语是不一样的，芭蕾中的手位和脚位在俄罗斯学派跟英皇是不一样的。 那你会觉得两个的话你更喜欢哪一种呢？两个派别的话 谈不上更喜欢，因为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是非常注重就是技术技巧，然后非常严苛，但英皇呢在注重技巧的同时更注重芭蕾舞美的传达，更注重表演方面。 我还想起很有意思，就是以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呢就去看了不同国家的一些芭蕾舞，因为当时也很巧，就是当年好像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然后到国内去进行交流，所以呢还上了一些 workshop， 那我们就作为记者去采访，当时觉得哇那学生真的很高也很帅，但很可惜没有接触到这个俄罗斯派系的。那当时以前在国内也看过，比如中国芭蕾舞蹈团跳的这个天鹅湖，当然觉得哎极其震撼，非常非常美。那同样呢也看过，比如说有一天看过这个匈牙利的芭蕾舞，当时给我极深的印象到现在。因为比如说在我的印象当中觉得芭蕾舞演员都是身材非常修长精挑细选，但是匈牙利的芭蕾舞演员就好多特别胖的人，然后动作感觉跳得挺笨拙，所以说而且他们落地并不是那种脚尖落地，都是脚掌落地，所以我会觉得哎 多专业吧 对，所以我就说哎难道芭蕾舞有不同的派系吗？会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特色吗？ 或者现代芭蕾舞，或者怎么样。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Lindsay 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 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朱红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毕业之后，开创了自己的舞蹈工作室。在教授舞蹈课程的时候，他曾经遇到过自闭症的孩子，孩子在舞蹈当中慢慢的敞开心扉，让他获得了超越舞蹈的满足。他强调，在英国无论你是任何背景都可以学习舞蹈，也希望收听节目的你可以在舞蹈当中获得难得的快乐。 其实可能是这样，首先您看的那个匈牙利芭蕾舞团可能水平可能不确实不是太高。 好吧， 因为先不谈演员的身材怎么样，这都可以等会儿之后再说。就是首先芭蕾舞的技巧，它首先一定是通过足尖然后到半脚尖慢慢的有控制的落下，而不是直接用脚后跟砸下来的。芭蕾所有东西都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然后说到演员这个身材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对演员的身材的要求肯定是比欧洲要求会更高的。对，他们就是要求身材一定要细长细长的。 对， 但是英国这边更注重的是舞蹈方面的表现力，当然肯定是胖的肯定是不行，但是同时也看重演员的表现能力和舞蹈技巧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 Rainbow， 像你比如说在学习芭蕾舞和教授芭蕾舞，包括现在在英国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我觉得特别难忘的事情其实都集中在教课当中。因为我之前有教过就是有学习障碍的能力的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吧，就是 teenage， 十几岁的这样的。他们的生理障碍、身体障碍不一定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可能是有自闭症，或者是有一些是比如说坐轮椅，这个就是一目了然，有一些可能是他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他可能刚刚开始跟你上课的时候，他甚至不敢用眼睛直接直视你。但是通过一节课，然后他下课他也不会跟你说，但他会想要主动跟你抱。然后就那一刻你就觉得心都要融化了，觉得是哎呀，我就只是简简单单教他一节课，他也没有怎么跟我交流，但是他下课却真的是想要跟你抱，然后跟你抱完之后他就不想松开你，就那一刻你真的是觉得说教芭蕾是一件特别 rewarding 的一份职业。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说到这儿的话，但是学习这个舞蹈是不是能够让一个人内心更加敞开，然后去对一个人内心有什么改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自闭症的孩子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的。然后我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会发现他性格慢慢变得开放一些，他现在敢愿意就是看着我，然后愿意和别人搀手，这个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进步了。 对对对，我会觉得哎，这些内容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以前我们就会认为舞蹈就是让人比如说修炼形体、修炼乐感，然后变得更加有气质。那么对于他们敞开自己内心还有这方面的作用，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英国吧还是算一个比较包容的社会，不光那些像线条好的、长得漂亮的小姑娘才能学习专业舞蹈，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所有人只要你爱跳舞都可以接受芭蕾的训练。 对，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就是说无论从哪个年龄段， 对 对，哪怕小的时候没有机会能够学习，那现在再来继续进入舞蹈的世界都是可以的。 对，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 Rainbow 现在你在不断的去教授，比如说课程，那么对于未来包括你的这个舞蹈 studio 的话，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和规划吗？ 因为我开设这个 studio 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华人圈让更多的在伦敦的华人知道芭蕾舞，知道成人也是可以学习芭蕾舞的，所以我希望我的 studio 可以就是继续往下发展这样。然后同时我也是在继续教授小朋友。 那像之前比如说你说你们考进这个皇家芭蕾皇家舞蹈学院的时候还会学习编舞什么的，那你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做一个舞剧啊，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演出这样的呢？ 其实我把这个希望放在我们的成人舞者身上，然后我希望就是在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然后我希望我们的成人可以跳出一段不要说舞剧吧，可能一些舞蹈的片段，然后 来个汇报演出， 对，就是小小的汇报演出，可能不一定很长，但是可以见证他们这段时间付出的艰辛。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芭蕾舞和这个现代舞啊，因为其实，在伦敦，也有不同类型的舞蹈 studio， 然后这个舞蹈类型也很多。那你会觉得芭蕾舞和其他那些，比如 jazz 或者是现代，还有比如说salsa tango 之类的，你会觉得他们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你也说你们可能当时在考这个皇家舞蹈学院的时候也要去跳现代舞对吗？ 对， 这就是 现代舞的课。对 对对对，就是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舞者对于现在的舞者要求不光是要学习古典芭蕾，现代舞也非常重要，因为现代舞跟芭蕾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的发力方式。现代舞也是一个专业的舞蹈，但是它的基础还是芭蕾，就是芭蕾舞者要学习现代舞，现代舞的舞者最开始也要学习芭蕾这样子。其他的舞种，比方说 jazz、modern 这些踢踏舞，这些舞者他们的作为专业舞者，一开始的起源也必须学习芭蕾。对，我刚才说的这些舞种是在国际上有标准有考核的这些舞种，但比方说现在外面比较流行的，比方说 Zumba， 然后 Salsa， 然后这些就是比较社交类的，就是那就比较随意了，就大家就是出于一种 social 的目的去跳这种舞蹈，所以就没有其他太多要求了，就 enjoy 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比如说在英国这边 studio 开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会可以想到国内那边再去开分院之类的呢？ 我现在有和国内的一些舞蹈学校合作，然后培训舞蹈老师，然后包括带学生去考级这样子。 那挺好的，就成为在舞蹈领域的中英两边的桥梁。 能做一点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吧。 那今天非常谢谢 Rainbow 和香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了就是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包括在这里学习芭蕾和就是让大家更好的科学的去了解芭蕾的一些情况。那感谢两位，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我们节目里。 非常感谢， 谢谢。 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珊珊，制作海盗电台的音频达人木木。我们的节目总会给你带来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你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 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大家来到午间直通车之美食面对面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播地杯， 我是主播小毛。 今天的美食面对面呢，就为大家带来人大品源商店里的两款泡面的实施测评。那么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是汤达人的日式豚骨拉面和出钱一丁的北海道味噌猪骨汤泡面。我们知道这两款泡面呢，一款是统一旗下的国产泡面，也是大家平时比较常吃的热门款式，另一款呢则是日本方便面大牌日清旗下的产品，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少，但在香港可是相当的火。我们知道泡面以其方便快捷成为众多人大学子的零食或懒癌发作时的好拍档，在商店里的销量呢也是十分坚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两款泡面风味有何不同，究竟在哪些方面各有千秋，我和小毛将会带大伙一起来领略一下这两款泡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汤达人，我手中的这一桶就是汤达人的日式豚骨拉面。我们看到它的包装十分精美，浅绿色的外包装上有小人在吃泡面的卡通图案，顿时让人很有食欲。好，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有面饼和调料包。汤达人的调料包有三包，这一包是真脆时蔬包，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里边有青豆、小葱、生菜、枸杞和白芝麻，比起一般的泡面来说，这个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第二包呢是压缩包装的叉烧肉包，其实就是一小块肉干，喜欢吃肉的同学呢，建议大家可以在泡面的时候加一点小香肠，味道很不错。最后一包就是汤达人的看家汤料包，豚骨汤底包，上面写着注水后三分钟加，可以享受浓醇高汤。那么具体效果如何呢？我们待会儿就来尝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出钱一丁北海道味噌猪骨汤泡面。和刚才的汤达人不同，这种泡面是袋装的，但是包装呢也是十分的精致。好，现在我们把包装撕开，可以看到呢露出了面饼和两袋调料包，一袋是调味粉包，另一袋呢是固体的汤料包。和汤达人不太一样的是，袋装的出钱一丁配料就没有那么丰富，少了蔬菜包和那一小块叉烧肉干，想吃的同学们建议自己再买点泡面拍档以便搭配。 哇，介绍完这两款泡面之后，我和地杯都感觉很饿了呢。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关键的步骤，把配料都放进去，然后加入开水，稍等三分钟。好的，时间到了。我们可以闻到这股香味非常浓郁，让我跃跃欲试，我们快点来尝一下吧。好，我们掀开桶盖来看一看泡开的泡面是什么样子。在乳白色的汤上可以看到有一层绿色的菜和白芝麻以及淡棕色的油花，卖相整体搭配很好，味道也十分浓郁逼人，我要开始吃了哦。这个入口感觉呢略微有一点点淡，没有它的味道闻起来那么重，但是还是非常的鲜香，吃一口面就有配料跟着进入口中，口感很好。汤达人的精髓呢就在于它的豚骨汤底，入口的时候在舌根处就能感到那种浓郁的香味，和闻到的感觉是一样的，到喉咙处呢就有一点点油花带来的辛辣的感觉刺激着味蕾，让你忍不住再吃一口。 好的，现在出钱一丁成功泡开了，我们揭开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泡好后呢，它的汤底比较不一样，是红色的，色彩呢比较鲜丽，而相比汤达人的乳白色就更撩人一点，但是汤里只有面就显得比较单调。汤的味道呢很有特色，味噌和猪骨的味道都很足，十分的鲜香。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面口感呢非常的筋道，不像一般的泡面那么松软，而是弹性十足， 同样的，出前一丁的泡面就着汤底吃起来呢，口味并不算重，而是把握的恰到好处，入口后层次感呢也比较丰富， Q 弹爽滑的面随着鲜香的汤汁一点点呢滑入喉咙，那感觉简直棒极了。要是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可能就是它的面饼太小了，一包完全不管饱，所以蛮适合当平时的零食或者是夜宵。总而言之呢，出前一丁的亮点就在于它日本风味的汤底以及口感奇好的面，所以吃惯了康师傅统一的你们为什么不来试试它呢？说不准你也会和我一样爱上它。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分享的两种泡面，出前一丁和汤达人。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口味呢都有不同，欢迎大家去尝试这两款泡面，也欢迎大家尝试更多的泡面，然后把口感告诉我们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嘿，弟杯，你怎么又吃上了？这里是主播小毛和弟杯 美食面对面，我们下期再见。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